心都有伤心的理由，好像你会接受我的所有，怎舍得让你走，滑落的泪击湿了我的胸口，时间想抓住岁月的双手，能否让时光轮回倒流？我在冷风细雨中奔走，受伤的心犹如喝下了苦酒，不想再回头，不做人停留，就让雨水把我浑身都湿透。我在冷风细雨中奔走，矛盾的心填满我的胸口，这样的折磨反复纠缠着我，带走我所有的痛。怎么舍得让你走，滑落的泪其实让我的胸口，瞬间想抓住岁月的双手，能否让时光轮回倒流？我在冷风细雨中奔走，受伤的心犹如喝下了苦酒，所有的痛。